神一梦闪亮登场。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女神百分百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么今天首先呢，在我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一个人头。哎， 对，大家其实，在我们的镜头里面能看见一个， 是我是不是会显得我稍微小一点？ 我觉得显得你在后面很突兀。 突兀是吗？我也是有这种感觉。而且大家有没有看这人头很熟悉？是悟空。我相信前一阵肯定很多朋友们都已经看了这个《悟空传》。 对 对，这个电影。然后这个呢，就是孙悟空啦，男神。 哎，男神孙悟空，你的男神很特殊啊。 不是，关键是这个男神的扮演者是谁呀、啊？彭于晏，对不对？ 你就说男是彭于晏嘛、 啊， 男神彭于晏。 而且，哎，好吧，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对 不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样造型逼真的这个孙悟空的形象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特效化妆。哎，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 Fan House 留级特效化妆工作室的特效化妆老师季季老师，欢迎您。 没错，来给季季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季。 嗯， 哎，还有我们的特效设计馒头，也欢迎馒头。 大家好。 两位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对， 好的。 好。 哎呀，我当时看到老师把这些道具全都搬上来的时候，哎呀，我好激动啊。 你激动吗？ 是啊。而且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爪子？ 有没有感觉美女被偷袭了？ 而且这个爪子是那个邓超在四大名捕里面戴的那个爪子。 对，我 哎，邓超戴过。哎， 邓超戴过怎么样？你又不是邓超。我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啊。哎， 你掏不进去算了。 对，我觉得我这个对到这个位置就觉得手伸不进去了啊。 说明邓超的手还是挺细的、哦、 只能说明他手腕很细。 对。 哎， 真的还是很逼真，特别逼真啊，好吓人啊。 对，还有点吓人啊， 是不是？我其实刚开始想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打招呼，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不符合我们女神百分百这个女神，所以 就算了。就是女神和野兽的结合是吗？ 对，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啊。 对，现在我们一个活动也要推荐给大家，是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的主持人选拔大赛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有兴趣的话，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啊。更多的参赛详情呢，你也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与。 是的，如果你想尽快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就快一点报名吧。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 麻 辣 烫。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内容呢，就是唇色较深，涂什么颜色的口红比较好呢？ 唇色较深就是形容我吗？ 我觉得你的唇色还是挺深的啊。 对，男生的唇色都比较深， 对， 但女生特好还浅一点啊。 对，嗯，那我告诉你这个涂什么颜色的口红会比较好呢、就是选择颜色不如选择质地。 怎么讲？什么叫质地？ 就是口红的那个质地啊。 嗯 嗯，就是这个适合深唇色的口红颜色，比如赤土色呀、姨妈色啊这一类的，不一定适合你的气色和肤色，还不如挑一些就是颜色可以覆盖能力比较强的口红或者是唇釉，比如 NYX 的哑光唇釉。 就是说能把你的颜色嘴唇原来的颜色盖住， 对，盖住， 然后同时这个颜色呢又符合你气质，选择这样的颜色。 没错，因为大部分唇色比较深的人，他不能很好的反映出这个口红的颜色， 就是唇色太深了，你涂什么颜色口红都看不出来。 没错， 这些人怎么办呢？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试一下。 对，就是用这种丝绒哑光这种质地厚重一些的比较好。 嗯， 然后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说到这个洗头发呀，天一你是不是每天都洗头发呀？ 当然了，我也想补血，但是每天都出汗呀。 出油是不是？ 出油还好，主要是出汗。 一头大油头。 大油头，谁大油头？ 那其实你，我觉得男生还好，你平时用护发素吗？ 哎，我有个感觉，就是我平常本来是不喜欢用护发素的，但有一次呢，染了头发之后，我发现， 哎，你还染头发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哎，白头发比较多嘛，染个黑颜色的头发 盖住了是吗？ 对，然后我发现，如果我要是不用护发素的情况下，就是头发会有点那个涩涩的感觉， 涩涩的感觉， 因为可能那个染头发还是对发质有些破坏。 其实很多 的，然后就用了护发素。 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会陷入你这样的一个误区。 什么叫误区？ 就是会觉得这个护发素它会对这个头发有滋养的一个作用。 没有吗？ 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 没有。那为什么叫护发素？ 因为头发是死的，再怎么养也养不活来呀。 那护发素有 什么？ 可是我感觉用了护发素感觉头发变顺了呀。 其实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让头发变顺，我觉得这个选一个好一点的洗头膏，是洗头洗发水或洗发膏是比较好的。然而这个因为这个或者是让这个洗发水中呢添加一些护肤的成分，一定程度上呢会起到这个护发素的这种作用。真正的护发素它是对这个头发没有什么护养啊滋润的这个功效的，只是让你临时有一个这样的效果而已。 我感觉这个各大洗发水厂商听了你这条消息都会很愤怒。 当然了，该用也得用啊，只不过是效果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平时多加保养是更好的。那其实我们女神麻辣烫最后一条呢也是蛮符合今天那个主题的，就是一起走进特效化妆。那说到这特效化妆，平时我们经常会刷一些微博呀，或者是一些视频呀，会看到一些 牛人， 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用化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样貌。 对，尤其是化妆成这个影视剧当中，尤其电影当中那些比较火的人物啊， 是的，没错，我们可以看一下，欣赏一下他们， 看这些牛人是怎么进行化妆的。 对，没错。哦，这个，哎，可以了。 看这个化妆的视频啊，我觉得把我都惊到了。 惊到了， 我想问问我们，对，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鸡鸡老师啊，在您的角度上看，您觉得刚才这个网友画的怎么样？ 鸡鸡老师， 没事，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他们这个其实不完全算是特效化妆， 就是纯化妆是吗？ 也是化妆特效中一种吧，只能说不算是跟我们的就是类型不太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是更复杂一点的是吗？ 更专业一点， 那种更像是彩绘类的那种。 哦，那是彩绘的一种特效化妆，但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他把自己化成女人的时候， 就是他可以把， 我还是觉得很惊艳的啊。 包括骨骼都可以画的， 对对对， 跟自己原来不一样。 对，所有的轮廓都可以通过颜色去改变。 对对对，没错。 哎，那我就更好奇了哈，一会儿听我们鸡鸡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特效化妆怎么来改变骨骼的形状啊、肤色啊等等啊。 没错，其实我对特效化妆也是蛮好奇的，就经常会在一些影视剧中啊，尤其是古装戏或者是武打戏，哎，我天哪，那血浆啊，然后。 像是影视特效， 那个犄角啊，我真的特别特别好奇。接下来呢，我们的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们工作室的短片，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进入我们的近期 的，没错， 我们的女神的化妆间。 对。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嗯，是的、哎、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要给大家看一段视频，也是我们的老师特地为我们带来他们工作室这个宣传的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特效化妆到底是怎么完成 的， 来揭秘一下。 嗯，我们呢边看这个视频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看不到这个视频的，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哎，欧豪，哎， 哎，这里面好像很多都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常见的一些 角色。《悟空传》里面的演员嘛， 对， 哎，这是梁朝伟是吗？ 对对对， 啊，那是梁朝伟哦。 哇，你这个眼神， 我第一反应没看出来。 哇，三D 的效果，哎，这是在干什么？ 三D 扫描， 这个三D 扫描是要做什么 的？就是把它整个人的形状，现在要把它翻制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在它这个翻制过来之后的这个人的模型上呢， 就是它每个骨骼都是吗？ 就是外皮了， 外皮， 就是 外皮， 整个轮廓、 嗯。这个是 在打印 哦，然后这是翻模，翻模， 这是手工的翻模， 就像我这个孙悟空的头就翻模出来， 对对对，就是这么翻模出来的。哦， 我觉得这个翻模还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就 是 熬的红。 是早酸盐 、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他们这些演员弄这些东西的话，会对皮肤有伤害吗？ 早酸盐没有，早酸盐本来就是牙科用的材料，没有伤害的，而且可以保湿补水。 哇，啊，牙膏用这个材料？ 对，它是翻牙的。 天一刚才跟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他说摘的这一刻会不会把那些黑头都给摘出来？ 对，我有这个感觉，会不会？ 有，可以的，可以拔出。 清洁皮肤， 对，可以拔出。 这样一个模型大概要多长时间？ 这个的话，翻模它大概会吗？ 翻模大概有半小时左右， 半 小时就可以翻出来这样一个模哈。然后翻完之后，这模具又往里面注入了一个石膏是吧？ 嗯，它得固定的那个。 就等于利用刚才红色的这个模，我们翻出来的一个真人比例的这个模型， 模 雕塑 一个模具，完了以后把它 雕塑， 这就是我们翻出来的一个脸，之后在上面进行雕塑， 然后再戴到演员的头上。 对对对，再做成假皮，还要再贴。 就等于说用这个模型，省着不在那个人的脸上直接做了， 对 吧？ 对。 哇，这鸭皮， 就是鸭假皮。就是所谓的脸上贴那层假， 就跟你看的以前古代的那个沾沾水啪撕下来的 易装的那种， 对 吧？ 对对， 易容术 那种撕下来那个假皮，是那个东西啊。哎，那是不是特效化妆真的可以让人起到易容的效果？ 可以的， 可以，没问题， 瞬间变另外一个人。 对， 那瞬间了，时间长一点，但是 今天等一下就让天一尝试一下啊。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大尖脸，或者是变成一个大方脸，也可以？ 可以，都可以啊， 变瘦变胖都可以。 哦，这么神奇！ 不是梦， 从此天一爱上了特效化妆。 是《西游伏妖》里面的， 这是 沙 和尚 吗？ 对， 沙和尚。 哇， 巴特。哦，这等于说刚才做好的就往脸上贴的过程了， 这 个是吧？ 这是星星是吗？ 对，这也是《西游》里面的。 哦，《西游》里面的那个。 西游里面孙悟空吗？ 不是，路人甲、路人乙那种级别的是吗？ 星星长老那种吧。 对，星星长老等于说是把刚才他不仅有化妆，还有身上穿的这种毛茸茸的衣服啊， 对， 整体出来的一个造型。现在这个正在化妆的是谁呀？这个是 杨一威，也是《西游伏妖》里面的猪八戒的一个 就是那个脸圆圆的，脸白白的那个猪八戒。 他的脸，这次我们也看 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真实版的这个效果啊。所以各位听众赶紧上我们的一直播啊，来看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可以看到什么样子。 对， 光听肯定不过瘾， 非常不过瘾，我都看入迷了已经要。 这是个僵尸妆是吗？现在正在画的这个。 对，是僵尸。 啊，这是我们在那个国外的大片里经常看的那种僵尸啊。 对，这个是那个《盗墓笔记》电影版。 哦，《盗墓笔记》。 哎，这个演员好像那个蝙蝠侠的那个演员啊， 是吗？ 有点像。啊。 哇。而且是一个小孩儿，哎， 这是个小孩儿， 对，这其实就是妖云，刚才《悟空传》里面那只妖云， 他是妖云啊， 剪掉了，对，他就是妖云。 天呀， 这个妆是全身画出来的， 对，他是全身，而且当时是冬天， 而且画很久吗？ 很久， 化妆要多长时间？这个全身的 妆，六个小时到8个小时。 就一个角色的一个妆， 这个是猪八戒吗？ 对，猪八戒的第二只猪八戒，然后他也是他的每天妆也是要将近6个小时。 不过他本身就很胖了， 对， 就是他底子就很像猪八戒， 他很热，他超级热。 哎，真的画出来完全就是好贴合，就真的像一个猪鼻子长在脸上一样。 没错，就是我以前也是看过一些访谈，就是说演员做这些特效妆的时候，他们会蛮难受的，就是会贴的这个会起痱子或湿疹之类的。 对。对 现在视频中聊的是一个机械装置， 对， 也是猪八戒，但是是这个是在他鼻子和他耳朵里面装， 都是可以机械动的，是 可以让它动， 电动的那种。 对， 就是我们大家在电影中看到那些可以动的耳朵、鼻子，其实不是演员自己控制的，是有小机械完成的，是吧？我还在想，这演员好厉害，能控制那么大一耳朵忽闪忽闪的。 哇，这都是之前一些片子。 嗯。 哦，这是各个影片当中的， 这都是哦，包括牛魔王也是，是吗？ 对，都是牛魔王的奖，这是很早的片子。 嗯， 还有在打斗戏中、战争中也会有运用到特效化妆啊。 对， 啊，这是《西游记》里面 十月围城， 十月围 城，嗯， 哎，好。 哇， 结合这个短片，我有太多的问题了啊。 对啊， 首先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先问我们的吉吉老师啊，就是。这个像是我们理解像那个西游这种有特效化妆很好理解啊，因为它需要比如说变成猪八戒这种，这人类是长不出这种脸的，对吧？ 对。 那像十月围城这种为什么也会应用到特效化妆？不是就真人就可以吗？ 嗯，你像他那个里面有那个谢霆锋，当时这边有一道疤，是一道鹰疤， 啊， 是一个老疤了， 而且他的那个眼睛还是下垂的， 对，一直压着眼睛那个疤，对，就是他那个就要每天都要做。 这也是特效化妆的一种， 对，特效化妆做的， 就是特效化妆，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那些，科幻类，比如像近几年的西游系列， 那算是 西游系列 仙侠类的， 真的属于是，那是纯特效。 对，里面很多有，当然 妖魔鬼怪嘛， 对，妖魔鬼怪是，当然还有一些他们可能是 CG 做的，就后期那种。 所以就是一些古代片这样子的，比如像谢霆锋那个样子，一道疤呀，或那也是算一种特效化妆之一，是吗？ 对对对， 哇。哇，好神奇啊！ 形式之一， 嗯 啊，那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的，像《X 战警》系列，里面有各种神奇的那种变种人的人造型，那也是属于特效化妆， 对 吧？ 都是， 全都是特效化妆。 而且我看他们身上还有那种可以伸展出来的更多，那就是机械吗？还是那后期特效呢？ 那应该是后期 的做的 啊， 有一部分是 对，现在都是相结合的去做的， 对， 哦，明白了， 是物理特效和电脑特效相结合做出来， 哦，两部分结合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还原度或者真实度特别高的那些英雄啊， 是没错，就尤其是像在我前面的这个悟空的头，彭于晏的头在我前面， 还有我举的这个爪子， 邓超的爪子，哦， 邓超的爪子，来镜头过来，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就是那种兽化了的人类？ 不啊，不是，只要一看你这个小胖胳膊，就你不太像狼人。 我怎么就不能像狼人？真是 你是小胖狼，不行，天一该减肥了。 我就这个，我要结合问一下老师个细节啊，比如说像我现在拿这个狼爪，它这个是整个要戴进去，等于说在手的外面完全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爪子，是吗？ 对，它是从邓超的手上翻下来的一个模型，然后在上面进行了雕塑，所以它是整个贴合他的手部， 就是1:1的邓超手做出来的。 对。 哎呀，那我要看我跟邓超手差多少 啊？差挺多的，我觉得 卡住了，伸不进去。 因为他们手都很小啊，什么的，演员手和脸都很 小。我手也很小，为什么我伸不进去？那等于说穿戴这样的设备，其实也是个挺麻烦的事。 对，其实演员自己戴的话，本身如果是夏天出汗的话，里面可能就要放一些粉状啊或者油状的东西，让它戴进去。 对，大家可能通过我的镜头应该能看一下啊，就是这里面这是层是什么材质？皮这个软软像皮质一样的。 这个材质是发泡做的，这个东西是发 泡，发 泡 等于是它其实不透气的，对不对？ 发泡相对于来讲，硅胶来讲还是算是透气的， 已经算好了， 已经算是很好 了。因为我只这么戴了一小会儿，我就觉得已经这里面有那种，就是热气散不出去那种， 对，超级闷， 对，很闷。所以其实我们的演员为了这个造型也是很辛苦，啊， 对， 戴那种整脸的那种的话就很难受。 哦呀，真是不容易啊！今天我们老师还带来了好多可能 道具， 我们对老师给我们好好都展示一下吧啊！ 对，而且不仅是我前面的这个， 我们姬老师到我们的展示区。 好的，现在天一和老师呢已经转移到我们的表演区了，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的特效的这些模型。我们首先看一下老师要展示， 老师先给我们展示哪个模型？哎，这是猪八戒是吧？ 对 对，来。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剧中原版用的这个是吧？ 对，它这个就是杨一威的这个脸型脸模，然后在上面贴了一层这个硅胶，我们可以看见，它当时也是给演员也是这么贴的，就贴一层硅胶在上面，然后进行上色，这些。 等于是在这个硅胶上面画出来了这个人物的这个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眼睛是可动的吗？ 哎哎，这个是模型啊， 稍微， 这个是个模型、嗯，然后他本人肯定眼睛是可以动的。 哦，就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眼睛这一块本来是直接用演员真实的眼睛。 对对，眼睛的话是他自己的，我们的皮是不会压到他的眼睛，然后也不会让他说有些穿帮的就不会有，我们的特效化妆都不会有。 哇，这样一看的话，好真实，好真实啊！我们镜头可以再拉近一点点。 哎，我要跟他比一比，谁的脸更小。谁的脸更小一梦 我说实话 啊，你说实话， 我说实话，这样看的话我觉得他头挺大的，你头挺小的，但是跟脸比起来的话我还是觉得猪八戒的脸比较小 你说我比猪八戒的脸还大 猪刚烈的脸小哦 好，我们还有什么老师给我们再展示一下、嗯、 对，哇，老师真是 哇，这个真是一个人皮面具的感觉啊， 人皮面具的感觉，这个很，这个人皮面具的感觉，这个就挺重的，你要不要试试？ 哎，可以 戴上去， 真的是可以， 对对对， 可以戴上去，我很期待。 我怎么戴？ 你可以套上去吗？ 直接套吗？ 对， 天一 感受一下， 哇哇哇， 让你感受一下，挺闷的。啊、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 帮个忙吧。 哦，馒头老师可以我们帮个忙， 对，帮个忙。 我觉得这个收听的朋友们肯定没有大饱眼福的这种机会了，赶紧，所以赶紧下载我们的一直播吧。今天的这个特效妆容实在是太劲爆了。 喘气可以哈，呼吸可以吗？ 嗯， 哇哇， 有点难受吧？很难受哈。 可以吗，天一？ 啊，可以。 天一，你好像把这个，我感觉那个原著的那个人，你把他整个脸给、 哎……我现在说实话，一梦，我听你声音都很费劲， 是吗？ 哎，我好知道现在是什么造型啊！ 放心吧，等看一下节目回放就 OK 了。 哎，就是说实话，我感受一下，就是我贴到脸上之后，我怎么觉得我呼吸都很费劲，就是这整个人被箍在里面，我听外面的声音也很小。 老师，这个材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硅胶，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哦，是硅胶是吗？不是刚才那个发泡乳。 对，不像它这个的话更像肉质，更有肉感，然后摸起来你可以自己摸一下，很像在摸自己的脸一样。 哎，但是如果演员他要演的话，他是真的直接就是套的套在头上、哦、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话都会要贴合的话，像这个眼部的这些地方，哎，嘴的地方你就是看不见这些缝隙的、 哦、 会整个就是贴合很吻合的。 这只是单纯的一个模型， 对，这只是一个带着。 嗯，好，明白。听，你可以摘下来了。摘下来吧， 有点费劲哈。 天一，你应该感谢我们，这是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平台，广播平台，要不然你这样节目你回放都回放不了，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这个演员太辛苦了，就是光光我戴这一会儿，我现在就脸上一层汗， 是吧？ 这要演十几个小时的戏，我的天哪，我疯了。 所以向一些很敬业很辛苦的演员致敬。好的，那 现在还有一个道具 的东西吗？ 这个道具有点吓人呢，猛的一看 啊！ 各位我们的观众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什么？ 来一个吧， 这是一个断头。 断头，这是哪？ 这个是十月围城， 这是同名状的，同名状里面、 啊、 一个断头， 哦、 对。 哦，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头被砍下来， 对， 然后滚到地上的那个。 对对对，你看它的底下会有一些这些什么血管这些东西，骨头啊这些都会有。 就是这个特效，它每个细节都会做的特别的那个。 对，每个毛孔，然后每一根毛发上面都会有。 这个也是一比一的这个人物比例做出来的吗？ 对对对，一比一的人物比例做出来的。 哇， 看着很真实啊。 是很真实。 我拿着感觉很害怕，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在抱着一个头一样。 关键你张个天爷、 嗯、 刚才老师拿进来的时候，刚一开打开箱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人头，我们就真的是吓了一大跳。 对， 是很 就是整个的，我近距离可以看到，不知道镜头能不能带得到啊，就是它这里面连胡子的每一根胡子都做得出。往前拿一下哈。对，我们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给近一点，就是这上面的每一个毛孔，每一 个 胡子， 头拿起来， 每一个毛，每一个就是眉毛，几乎上面都有特别细致的刻画、啊、 对， 这些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啊、这些东西都是前期像翻完模之后进行雕塑，用雕塑师这会把每一个毛孔都会画出来，然后包括他的牙齿啊什么的，所有的地方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都会要雕塑，只要它存在的。 那季季老师就是季季老师他是按照那个演员的那个模型画出来是吗？ 对，要进行雕塑出来、 哦、 就如果说 好的好的，上半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半段呢我们持续为您奉上我们今天的特效化妆。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 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半点过后，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现在天一呢已经转移到我们表演区， 对， 那我们上半段呢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特效妆的这样的一个几个如何是制作呀，包括老师经常用的一些材料如何画特效妆。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天一的脸上又要做实验了，这个实验呢就是在天一的脸上画一个特效妆。 让我们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特效妆是什么。 嗯，今天呢想给你画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是一个犄角，是一对小犄角，恶魔的小犄角。那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其实前期因为怕时间不够，我们已经上色，就是经过好几个小时的上色才完成的。 哇， 然后翻制啊什么的，雕塑之类的。 一梦你可能看不见啊， 嗯， 就这个小角， 我可以在这个， 你可以在镜头里看的啊，就是这个角在我手中拿的感觉就像一个真的就是生长出来的那种角一样，不是说塑料感很强，就是看着像真的一个角，就是感觉从什么生物上那个头上锯下来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像，是吗？ 对，捏起来还有点软软的，这是什么材质？ 这个是发泡的一个材质 啊，就是刚才老师经常说的，经常两个材质，一个是发泡，一个是乳胶，硅胶， 一个是硅胶。 硅胶， 嗯，好，那现在来老师， 那现在就是要开始， 把我交给你了， 那现在就开始要化妆了，是吗？ 嗯， 好，哇，好期待呀，天一，你期待吗？ 我特别还，哎，我怎么每期这个节目都会以不同的造型作为 ending？ 哎，对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见很多的坏人啊，那个眼睛里都是黑色的，那个是后期的特效呢，还是就是也是属于特效妆的一种？ 嗯，我们的特效可以完成这个，它有黑眼水，也有黑色的美瞳。 哇，还有黑眼水， 对， 是吗？ 一会儿可以给天一试一下。 好，天一，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没做好，我有点害怕。 不行，这个特效妆今儿就让你上了。 今天我要说一下，大家想看到天一被画成什么样吗？一定要登录我们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 是的， 搜索活力982，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画的这个妆啊，看看天一会画成什么样的鬼样子，是吧？哎，是个小妖怪是吗？ 可爱的小恶魔。 哦，可爱的小恶魔，不是小鬼，是可爱的小恶魔。 胖胖的小恶魔。哇，很期待！现在老师在他脸上贴的是 这个犄角，我先对一下位置， 哦，先对一下位置。好，天一，你打算把你的犄角放在什么位置？ 老师画什么位置，他就生在什么位置吧。反正我现在这张脸也不是我的了，我也控制不了了。 好，我们老师呢，现在也正在准备在调东西。 老师现在在网上涂的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白胶，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就是特效里面经常会用到粘粘假皮啊，或者一些犄角之类的。 我的妈呀，老师可千万不要贴520啊，要不然我们天一明天没法工作的。 不会，这个是医用的，这个是医用的白胶，粘粘伤口的。 医用的白胶，好，嗯。 稍等一下， 现在老师， 所以咱们特效化妆所用的这些胶啊也好，这些往皮肤接触的都是比较安全的，对吧？ 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大家都会，因为像化妆的话，一般会有经常就是6-7个小时啊这种，然后还要带妆之后再去进行拍摄。如果说有伤害的话，演员们皮肤肯定受不了的。好多演员就每天都要化， 哦，确实是。嗯， 哎，那即使这样，是不是很多演员的皮肤，尤其像戴那种大头套，是不是皮肤也会，比如说起疹子什么的？ 哦，会的，会的。如果是连着，像有些女生的皮肤会比较娇嫩的话，它就容易那样子。 是的，据我所知，也是，就很多女明星，尤其是在做完这些特效妆之后呢，都会大量的补水，大量的敷面膜，去保养肌肤。确实是伤害还是一定会有的。我们再看一下，哎，老师现在是要给天一粘上了吗？ 得稍微等一会儿，因为现在没有吹风机， 哦， 干得比较慢。 好， 对，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条件限制啊，没有吹风机能加速它的这个干、现在我感觉我的头上有两块胶在慢慢的凝固的感觉。 不过现在我也想问老师一个题外话啊，就是对于国内来说，一些特效的化妆师这个行业呢，我觉得是一个新兴行业的一个方向，不过在国外这个职业相对来说是比较普及的，那你觉得就是这个中国影视媒体这个特效的方面，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行业这个行业现在做的人比较少、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耗时耗力，然后需要学的专业知识非常多的，它可能牵涉到医学、化学，然后塑形、美术、美术，然后各种方面，所以它比较难学。但是呢，我觉得它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可以用的，然后很多戏现在也在用，所以前景反而是挺可观的。我觉得 确实是现在前景是比较好的，而且特效化妆师这块以前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 对， 因为好莱坞那边就是这个特效妆做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哎，现在这个犄角是放上了吗？ 已经粘在了我的头上，老师好像就在对他的比例。其实没关系，歪了就歪了吧，没事，就说我脸歪了，不赖您贴的。 就没有镜子，可能不太看得见。 哎，老师，待会儿可以往他的脸上弄一点血浆吗？ 脸上需要吗？ 哎，我说一梦，咱俩是有仇吗？说好的闺蜜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各种要坑我？ 你今儿是小妖精了。 哎，那我也好奇问一下老师啊，就是像这个特效化妆的这个学习是不是很困难？因为你刚才您讲呢，又要会医疗美容，还要会这个相关的彩绘雕塑，感觉是个好难的一个行业啊。 对，但是他学的多呀，他这些都有，现在有系统的课程，像我们那边都有系统的课程可以学可以教，有非常系统的老师。现在都有，因为现在中国也是越做越多了这些东西， 确实是现在中国的影视业也是比较发达了。 对， 哎，那从刚才老师放的那个片段里，我发现几乎我们能看到的所有戏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一些特效化妆，对不对？哪怕是那种有打斗的，有些伤口的，这种都是特效化妆的范畴。 对，都算是。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基本上很多戏都会用到吧，好像特别多戏会用到。 哎，老师，那你们平常这个工作状态呢？如果这么多戏的话，一个妆就要七八个小时，岂不是你们在片场就要不停的化妆，从早化到晚？ 基本上就是从早化到晚，然后而且他除了这个现场的带妆之外的话，我们前期的准备的时间也是非常吓人的，非常恐怖的一个量。我们要前期有一个设计，像馒头就是做前期设计的，然后他要给前期的人物设计一些造型，像什么小腰啊，这些小脚啊，长什么样子都他设计的。然后设计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演员的翻模之后翻制压皮，刚刚那些视频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基本的步骤。基本的步骤都有看到， 所以其实还是挺难的。而且我觉得做一个这个特效的特效妆的话，就是需要画很久很久，而且不止一个人画，要好几个人一起画。 对，其实正常我们的话，一个妆至少要2到3个人。 现在在这个外边缘涂的是， 这个是雪膏，是比较厚的一种材质的血浆的材质一样。 哦，雪膏是吗？ 对，小恶魔的脚刚长出来。 是说从肉里直接钻出来了，所以有血是吗？ 对，刚变形的，刚变身。 哇！ 月圆之夜，我要变身了。 来讲， 看一下， 稍微 等一下，老师在他那个眼睛里涂一点黑的眼药水啊。 啊，你， 我 真的要看吗？ 我当然要看。天一，你 OK 吗？ 你都这么说了，你让我怎么拒绝？我是很想拒绝你的。 啊，现在这个妆容快好了吗？ 对，马上快了。 哦，哎，这哎，所以画犄角还是蛮快的，画这种小的这种东西。 犄角其实它现在整个没有牵扯到太多的画，因为当时时间来不及，这个颜色已经前期都上完了。然后也省略了一些步骤。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完成的方式吧。 是，但是我觉得它前期的这个设计会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哎，那我们的馒头老师可以给我们讲讲，就是像这样的小角色，包括比较重要的像悟空这样的角色，它这个设计的灵感都从哪儿来呢？ 设计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先要看剧本里的人物设定，它设定是什么样的，以后我们再经过去思考完了以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团队一块去考虑这件事儿，完了以后做出一个初步的样子来，完了以后去跟导演组去沟通，完了以后他们觉得 OK， 完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如果不 OK、啊、我们会去修改这个设计。 哦，是这样子。 对， 所以有时候也会经过反反复复这样子是吧？ 对，很多次。 哎，那比如像这个孙悟空的这个头呢，就是孙悟空的这个悟空传里面的这个造型呢， 也改过， 改过很多次是吗？ 也没有太多次吧，反正也是有稍微调整过的、嗯、因为可能你的想法跟导演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你看的剧本跟导演理解的剧本可能也不太一样、 嗯、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他主观性比较强、嗯、 对， 所以等你做出来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别人导演他们看了以后，可能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是那样的、 嗯、 就是说他们觉得可能这地方稍微这么改一改可能会效果更好、 嗯、 完了我们就去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再去进行修改，改完以后得到他们的认可了以后，我们就会交给前期的制作部、 嗯、 让他们开始给演员翻模，翻模了以后再翻在那个模具上以后做雕塑。 我不是要故意打断老师，是因为现在马上给我滴那个黑色的眼药水了，我很害怕。我往上看就可以是吗？ 好，老师，您刚刚说哪儿了？哎，可以继续，没关系，没关系， 强行打断了， 没事没事没事。 嗯， 对，他就是前期就是他演员，您刚看了是通过那个藻酸盐来翻他的模型， 嗯， 翻完模型了以后，在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物的模型上去进行一个塑形，由我们的雕塑老师去做塑形，塑形结束了以后，再由我们专门的这个制作假皮的这些老师们去制作，制作完了以后再进行初步的预上色， 嗯， 完了又交到吉吉老师他们那边去，他们是现场，交到他们的现场以后，他们再给演员定妆试妆， 试妆化妆是吗？所以这个整个一个流程还是非常麻烦的。我想现在大家一定很期待天一画完之后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真的是想 这 样子？ 我跟你说， 这 就是上刑啊，知道吗？我必须要睁着眼睛看那个黑色的眼药水滴到眼睛里来。 哎，有什么感觉？能看清？ 我感觉就是眼睛一闭就有点睁不开。 没关系，都是很安全的东西。 嗯， 黑糖有点黏黏的那种。 天一， 我是看东西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你我有变化吗？你惊讶个什么意思？ 不是，我感觉你 我想流眼泪， 整个瞳孔变大了。 对，瞳孔现在是黑色的，其实会有一些这 话筒给老师。 哎，对，老师现在会有什么变化？ 现在你现在是一个黑瞳人，流黑眼泪。 哎呦， 我现在流眼泪了。 哦，你而且你流的是黑色的哦，你一定要看回放啊，天一。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这期天一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老师究竟是怎么画特效妆的，所以一定要下载我们的易直播啊，然后搜索女神活力982里面的女神百分百啊，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期完整的节目了。 对，我是情不自禁的在流眼泪，我现在是不是真的像个妖怪一样？ 真的还是 至少不是正常人类对吧？ 是一个善良的妖怪哦。 好吧，我是善良的妖怪。好，老师现在你要做什么？ 这个呢，本来也是可以给你戴进眼睛，但它其实蛮费劲的，像你眼睛要不舒服的话，可能戴不进去。这是我们可能剧中用到的美瞳的大小，跟我们平时女孩用美瞳大小可能不一样。 哦，这是演那个妖怪戴的。 对，这是僵尸的。 就是那种白眼对吧？ 对，是它是有一些花纹，那些是丧尸的，它 是 白眼，纯瞳，整个瞳孔包住的。 哇，是有有那种白眼，还有一个把那个眼仁是缩小了的，有没有那种美瞳？ 对，眼仁缩小会让你瞳孔看起来非常的小，这个其实就是让你瞳孔看起来非常的小，只有一个小点儿。 哦，哇，好吓人啊！天一算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戴了，这会 很大，对， 又有点费劲。不过哎，现在再看一下天一的脸，来。 我对着镜头对不对？ 对，小妖精。 我现在已经化妆完成了吗？老师？ 对，可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嗯，好的。哇，好了，天一，你现在对着镜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可爱的小妖精。我要唱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是不是唱这个？ 可以。 我要去抓个妖精，哎，不对，我要抓个师傅做晚餐是吗？是可爱的啊。 是可爱的。好，天一和老师现在这个特效妆就已经画完了是吗？ 哎， 好的，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老师。那我们可以让老师还有天一回到我们的嘉宾和主持的位置、 哎、 来。哇，真的是太棒了。其实看了这么多啊，哎， 哦，什么样子？我现在看不见，能把镜头切过来一下吗？ 哦，我切，看见了吗？ 哎，我真的觉得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成了一个半兽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妖精天一，我是妖精小依依。哎，这样说是会被打 不会，很帅气。哎，让我看，可以让我看一下这个血浆吗？ 没有血浆， 只是给我滴了个黑色的眼药水。 那上面有、 不是上面 有、上面有血浆是吗？ 上面那个是血浆， 我看不见。 上面 有血浆，哎，天 一， 你的眼睛难受吗？ 我不难受，但是我就情不自禁的在流眼泪。 沙吗？感觉 也就是你滴到眼睛里，滴到眼药水，然后就会往外流眼泪，是一样的感觉， 很正常的感觉。 其实没有其他的感觉，就是。但是是黑色的眼泪是吗？ 嗯，对，黑色的眼泪，哇，很神奇，真是一饱眼福、啊。 谢谢我们的老师，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季季老师， 让我有机会做一回小妖精。 没错，那天一，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下了班之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回放。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会很期待的这个整个过程。 哎，对， 老师很厉害。 哎，老师，那刚才我也感受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化这个妆，仅仅哪怕仅仅这个十分钟，我看到有首先要拿胶去粘。要周围涂血浆等等，但是如果像这种悟空传像这样的一个造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嗯，至少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 就是连续不停的要花3个小时，而且就是每天拍戏都要重复一个这个过程。 对，因为它这种皮都是一次性的， 就说这个皮用完一次，第二次不能再用了， 不能再用了，重新上色， 而且演员那个皮也受不了啊，他自己的本身， 而且每一张皮都是给演员量身定做的。 哦，是这， 就是等于说要不停的以这个脸的这个膜为标准，做出 N 张皮来，然后现场不停的画。 嗯， 对。 我以为这个化妆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的哈，结果一听，每天都要画3个小时这样一个妆，为了拍一个，哎，那一部戏大概要画多少次呢？大概、就像这样的一个妆。 他这个戏，他其实这部戏《悟空传》这部戏，他戏份的话。这个戏份不算太多，他大概画了得十几天吧，他大概 十几天， 连续十几天。 对， 余文乐倒是画了大概有 啊，他画的那个天眼是吗？ 对，他差不多画 了。中间有一个眼睛的那个造型， 胳膊上不是也会？ 他有个断那个断那个臂上，像麒麟臂一样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麒麟臂，对 那个 二郎神， 那个妆当时画的时候就画了8个小时， 8个小时， 然后卸妆要差不多2-3个小时。 哇， 就是说刨去拍戏本身，光妆就10个小时进去了。 没错，所以其实这种魔幻片呀，包括一些古装片，确实是又耗费这个人力又耗费实力。 对，就是大家看到的荧幕上的每一个精彩的这样的人物造型，逼真的人物造型，其实不仅是我们演员的努力啊，还有我们辛苦 的 幕后英雄 化妆 老师，每天8个小时这样的妆啊， 对，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狼爪进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观众哈、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也应该记住我们这些幕后英雄。你叫什么意思？你这是拿一个那个狼爪在干扰我？ 没有没有，为我们的老师鼓掌， 来我们老师鼓掌， 鼓掌，来，这小掌子在这儿、 啊、对，我跟这个庄长击个掌是吗？ 对对对，给我们老师鼓掌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妹子可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时候就觉得，哎，每一期不都是教我们清新淡雅的小妆，这一下子跨度也太大了吧？上来就给我们来一个特效妆，也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不同行业的一个知识吧，算是。 对，我觉得等到我们的万圣节来临的时候，也可以请我们老师再来一下、教教我们普罗大众一些可爱的小妆，像今天这种啊，我觉得这个小妆真的很可爱。如果今天我去参加万圣节的那个 party， 我会不会就是全场最闪亮的那个？ 没错，我觉得你没有问题， 全场之星。 你把这小狼爪子带着。 哦，我再带个这个小狼爪， 然后到时候再让老师给你带个那个缩小版的美瞳。 缩小版的美瞳， 哇，那你真的是 闪亮全场。 是的，没错。那么，哎，我们女神化妆间这一部分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100%女神女神 女神 化 妆 间。嗯，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秘密花语的环节。 是的，进入到我们秘密花语的环节。那今天的秘密花语的主题呢，也是关于爱情上面的吧。 嗯， 就是哎，天一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你和你的恋人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所有朋友都反对啊。 对啊，我们啊，当然我们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啊。 哎呦，我是多倒霉，找了一个所有人都不喜欢的是吗？嗯，看我对他的感情，如果我特别喜欢他，哪怕全世界都与我为敌，我也不离不弃。 哇， 这话说的多么掷地有声啊，可惜没有这么个人。 那老师会怎么样呢？季季老师， 季季老师，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办？ 对，就是你身边的几个闺蜜啊真的都很不看好她， 包括家庭啊父母都不太， 但是这个时候你又还是蛮舍不得蛮放不下的，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还是自己喜欢的最好吗？ 自己喜欢的最好吗？我们季季老师真的是，你说 害羞了， 那么的害羞，那么的甜美，然后化的妆实在是太吓人了。馒头老师呢？ 在一起吧。 在一起吧。 都是选择在一起是吗？ 你有感情经历吗？ 没有啊。 没有。 我以为刚刚说那个表情就是给我感觉是有故事的，说 是啊， 思考了一下在一起 吧， 结果说你有吗？没有。 没有吧。 原来没有这种经历啊。 对，没有这种经历。其实天一，如果你可以，你有这种经历吗？ 我其实还好，我还没这么倒霉。 天哪。 但我觉得很多人会遇到这种，我觉得朋友反对其实可能相对少一点，但是父母的反对可能偶尔 会 遇到， 多一点。 比如说因为家境，因为这个人的现状，比如说像在北京因为有车，是不是有车有房，这种物质可能会成为家长那个反对这段感情的一个理由啊。 嗯， 那如果被这种现实因素所干扰了，其实父母说的可能也有道理，毕竟是过来人嘛。 嗯， 如果这种情况下两位会不会重新考虑一下两个就这段感情呢？ 对， 我们季季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 是真有这种故事发生吗？ 没有啦，就是觉得应该也不会，我妈，我喜欢什么我妈都会喜欢的。 哇， 季姐得好好说呀。 这是可能妈妈就在收音机前听着呢是吧，不敢乱说话。 不过我觉得确实是感情确实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在咱们就是在中国吧， 嗯， 如果是牵扯到不是牵扯到涉及到结婚的话，我觉得还是跟两个家庭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不可能只是顾及到两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及到两方的家庭。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的点，刚才啊我们都是以这个我们一方的角度来说，这个你会不会放弃？ 嗯， 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再问一下， 嗯， 比如说季季老师还有我们的馒头老师啊，你们的工作很忙，刚才讲了一个妆每天就要化十个小时， 嗯， 你这么忙没时间照顾家里面了， 对， 这个时候男方的那边反对，或者说是就女方啊，馒头老师应该是女方反对，觉得你这工作吧不能照顾家里，这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你们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多顾顾家里呢，还是说就这么样了，你一喜欢我就认了吧？你们会怎么办？ 喜欢我就认了吧。 喜欢你就认了吧， 工作第一是吧？ 也不是工作第一，我觉得他在喜欢我的时候肯定不会不知道我是做这个的， 哎，我 家里面接受的， 家里面 那是他的压力，是他解决 哇， 霸气， 霸气真的是很霸气。 就这事儿跟我无关，你妈不愿意是吗？你说服你妈放弃吧。 对对对，这是你的事儿， 我就这样了。 对，我就这样。确实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要去干涉对方的，两个人都需要有一些空间的嘛，而且对方的兴趣爱好啊，我觉得也应该去接受。 尊重一下 对方，对，要尊重对方。 总之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感情值得坚持，那就排除万难，工作不是问题，父母不是问题，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最关键，关键的东西还是在两个人之间。嗯，好的，那其实今天这就是我秘密花语要讨论的这个小小的话题啊。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吧。 对，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聊一聊特效化妆，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来自这个 Fun House 刘吉特效化妆工作室的特效化妆师吉吉老师，谢谢吉吉老师， 非常感谢。 还有我们的特效设计馒头老师，对，今天他们两位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他们做过的一些造型，包括这个做这些造型所要花什么样的一个精力和时间，而且还给天一粘了两个可爱的小犄角。 没错，而且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特效妆呢，它是用什么样的素材啊， 嗯， 这样子什么样的东西啊去制作的。 对， 真的是大饱眼福。 对，大家可能平常不太了解的这个呢，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可以知道特效化妆是怎么回事。 是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投入到这个特效化妆的行业啊，为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人物造型。 对，更为我们电影事业做出更多的奉献。 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say 拜拜了哦。 结束了。 是的，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呀就是活力榜， 982活力榜。 是的，没错，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明天也会跟大家见面哦。 对，明天还会在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跟大家见面。 是的， 明天是女神的下午茶。 是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